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要抱着你。

手的方式，没有表情，挣扎太久了，终于平息。心里有什么落幕，什么生气？天亮前一秒钟特别寂静，回忆里想起告别的。才会轻易先前很遗憾没有结局，慢慢懂这是最好的结局。原来我

就喜洋洋。虽然又有我和你作伴，喜乐安康平安，许个心愿福星照，幸福自然会来到。迎接新春财源滚滚来，谈情说爱今年起时来， 放得下乐开怀，拿得起你最快，梦想成真多自在。 幸福满满满人间，一家团圆过新年，酸甜苦辣上上签，什么都吐气扬眉，天天肩并肩。幸福满满满人间，大家如意每一天，心想事成最正点， 平安许个心愿福星照，幸福自然会来到。 迎接新春财源滚滚来，谈情说爱今年喜事来， 放得下乐开怀，拿得起你最快，梦想成真多自在。 幸福满满满人间，一家团圆过新年，上上签，什么都吐气扬眉，肩肩肩并肩，幸福满满满人间，大家如意每一天，心想事成最正点，不如意的摆一边，欢乐喜相见。 新的一年愿有情人，桃花朵朵开，一心吉祥如意，过个幸福年。 幸福满满满人间，一家团圆过新年，酸甜苦辣上上签，什么都吐气扬眉，天天肩并肩。幸福满满满人间，大家如意每一天，心想事成最正点， 十一分，床前未关灯，仍回味歌中一杯暖香槟。庆幸某人联同门外细雨，无言含泪送吻，是夜为我添气氛。零时十一分，门前像宵禁，难平静的心，你主角天真，留下来。等到世界灯火都转暗，还坐最暗处听候谁的吻，用了最好的岁月去等，命里那一位却未有走紧，关了每个心神，宣播这个吻，有旁白声音讲我的伤感，为我解解困。零时十 十一分，仍然心不忿，仍然在空等，等足这一生。与别人将我过去写进这个吻，何时语气却带欲言口吻，用了最好的岁月去等，命里那一位却未有走近，关了每个心神，穿波这个吻，有旁白声音讲我的伤感，为我解解困。永远映若光临，只得这个魂如流落他乡之际，从如故自找到自亲一等，继续再等，命里那一位却未有走近，关了每个心神忧，重播我心的歌魂，激动人也断魂，当作沦落里的秘密。 只是软弱。